假借不还， 就是向人假借钱财 而却不肯归还。 假借乃是用来流通有无，舒缓济急，本来是件好事。 受人的恩德已经不小了，怎么可以依势强横，使用狡诈的手段推脱不还呢？ 他哪知道， 积欠债务未还，死后仍要偿还。 欠的少的，就出生为人奴婢来还债； 欠的多的，就出生为驴、马、牛、犬来偿债。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啊。凡是借他人的东西，就必须加以爱护。向人借东西，若非不得已，就不要借。 既然借了，用毕就要立刻的归还。 能够这样做，不但不会使人讨厌， 而且自己也无愧疚啊。 至于借贷钱财，更要清楚的归还。现今常有很多人假借不还，也不想想 钱财本来就不是我的，就算据为己有，最后也会失去。到时钱财没有了，只落得债务而已，这对自己有何益处呢？ 请大家要仔细的想一想啊。 故事： 在清朝康熙戊午年的秋天，北京居民张元养了一头驴，一天能走200里路， 但是却喜欢踢人咬人。也只有张元父子三人骑他时，他就非常的驯服，其他人都不能骑。 刚好有一位姓杨的人，姑且试着借驴来骑， 却也很驯服的让他骑了。 于是就骑着驴去办事。回家之后，当天晚上，杨某就梦见有一位穿黑衣的人告诉他说：“ 我是张元家的驴子，前世向你借了300钱不还，现在应当偿还你。你昨天已经骑着我走了280里，祈求你再骑20里路，我欠你的债就可以了结了。” 杨某就问：“ 你到底欠了张元多少钱呢？” 黑衣人就皱着眉忧愁地说：“ 太多太多了，很难说清哎。” 杨某醒来后，果然又借驴来骑，去的路程稍微远一些，驴子忽然跳起来，将杨某摔在地上。 推算一下路程，果然是20里了。 杨某更加的惊异，乞求说：“ 我明白原因了，但是现在离家还有10里路，如果我不骑你，怎能回到家呢？我回家之后就拿10文钱买草料喂你，如何呢？” 驴子站着看他，考虑了很久，又温询地载他回家。 而后杨某故意试着靠近要骑他，才一接近驴鞍，驴子立刻就踢咬长鸣了。 朱载安先生说：“ 人有贫穷而负债的，有富有而负债的。贫穷而负债，这是因为财力不足。若依中介金所债，要常心想还债，自然就无过失。至于富有而不还债，若非假借自己的威势，必定是昧着天理，丧失良心。谁知欠债不还，生生世世要偿还，债偿完了才了结呢。” 从前安徽有一位吴姓商人，为人向来以信义自持。他在临终时告诉两个儿子说：“ 我所有的1000两黄金都是向福某借贷来的，你们一定要一一还清，宁愿受寒挨饿，千万别做负心的人。” 他的儿子 完全遵照父亲的遗命把债还清， 使得生活顿时穷困而无依靠。 有一天忽然在枯井中找到了2000两银子， 上面刻有唐朝的年号，他们就关起门来将银子严密的藏妥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 隔天忽然有邻县的人来说， 你们不就是吴某的儿子吗？ 他们回答说， 是的。 那人又说， 哎，你们将有大财来到，前几天我生病的时候恍惚间到东岳府，看到财帛寺有借送钱财的神抵达，自称是净泉之神。东岳大帝就说， 这是唐朝宫中的库银，上帝因为吴某处理财务非常分明，他的儿子又能苦心遵守父亲的遗志，所以赠送这些银子给他们，使他们代代子孙都能够享有大富。 我醒来之后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啊特地来你们家拜访。 两兄弟非常的惊讶，就将实情告诉他。 现今吴氏的子孙大富人家的非常多，都是他们的后裔呀。